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76集，张月点了支烟，顺便递给药叉一支，他接了。 阿音，别这样行不行？你是又活过来了，可我没忘记你死的时候，这样下去死缠着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 最后一次。药叉抖了抖落在衣服上的烟灰说道。 什么意思？ 方官城死后，我就去找陆之道，活够了。张月让气到站起来的药叉坐下，他开口，平静中有些苦涩。 阿姨，不要说气话。 认识这么久，我何时说过气话？张月不知，阿耀你知。当年临终一见，为了他，我才满腔的执念想要做人。如果没有他，我现在也不过是团黑烟野鬼，或许在无人空旷的郊外能变成凶煞灰鹤叫上几声。一世安静，北方人热情外向，隐约听得到隔壁包厢的劝酒呼声，实在是天差地别。阿音不急不缓地喝了口酒，于他来说，喝起来跟水是同样，除了喉咙与胸口发热，一如每次想到那个人。你们以为我是活过来了，我把竹寒早就忘了，听竹也快要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，所以我要去找方官城，是吗？我承认，我有在追赶时代的脚步，目的是为了见他。阿音的声音越发的抖，情绪又上来了。他当初为了那个女人来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我那会儿不说，可心里也是骂他的。现在哪里像唐时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他这两年多不论生病住院还是过节休假，日日都是孤零零的自己。蒋唐就是个贱人。阿音忍不住骂了句，又觉得有些丢脸，颤抖着手去拿张月的烟盒，抹了抹泪，打火机滋的一声。除夕夜那天，阿音喝了许多，后来是真的醉了，双颊红得可怕，人走着进来被撑着出去，也是吓到了过路的人。叫代驾，张月坐在副驾驶，药叉抱着他，任他几乎躺在后座，睡相很乖。一路灯火忽亮忽暗，照得车里的人脸色也是不明。药叉撑着脑袋出神，张月缄默得异常。代驾看着这三个喝了酒之后静得不寻常的人，心里暗说古怪。寂静总要被打破，是一柄锤砸在单薄的玻璃窗。阿音喃喃道，我心疼了。两个人不用细想，他说的一定是他心疼关城了。张月回自己的家，药叉知道他心里不好受，没说什么，把阿音丢在沙发上。他心里想， 哎，这鬼喝醉了会不会吐啊？是个问题，有待验证。 屋子里很热，药叉把阿音的外套脱了下来，又脱自己的外套。沙发上的人抓着他一只腿当抱枕，被他强行拽开，再拿个真的抱枕给他搂着。他不止睡相乖，醉话也不说几句，车上那一句之后再没声音。不到半小时，张月又来了，手里拿着碗醒酒汤，表情却像是催债阎王，递给药叉道， 给他灌下去。 这人喝的东西为他有用吗？ 他身体就是人呢，一会儿吐你身上就知道了。 有道理。 后半夜，药叉睡在沙发上，被东西砸落地板的声音吵醒，赶紧起身寻着到了次卧。眼见着阿音靠在祭台下面，香炉落地，到处都是香屑，还有一炷香分散着散落在地上。应该是醒了酒，想要过来上香。 阿音， 你别这样，我看着也难受。 阿音背对着他，无声擦了擦泪，说道：还要恋爱了吗？阿音这几日有注意到，药叉时而背着人讲电话，笑得实在是不寻常。 嗯。 怎么不一起带回来？我和张月不吃人。药叉急着反驳： 不是人，是鬼。 是吗？那真好。两人就这样，一个坐在地上，衣服还蹭了香屑，一个立在门口，靠着门边聊起天来，久违的平静沟通。他说道： 阿音，我一千年不动心不是因为无情，是我知道和人相恋不会有好结果。 又一个来跟他讲结果的。阿瑶，你帮帮我吧，我只想离他近点，看他孤零零的那种感觉，你爱过人就会知道，真的心会痛。 你现在心疼，日后总会更疼。 阿音整个人越发佝偻着，抱住膝盖。他近三十多年的人生，我从未觉得过得如此缓慢。不过两年多独居，我觉得好漫长啊。 阿音，你现在整个人病态了。 那你带我找药啊，我还想活着，我没有放弃。药叉摊手道： OK，我说不过你，等我回了北京跟他联系。 他这算是答应。阿音转身坐在地上，抬头仰望一头灰发的人。阿瑶，你的新发色好亮。 谢谢，我来三天了，你终于注意到我的发色了。 阿音用力伸手擦脸上残留的泪，起身后又愣在原地。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做什么？ 刚才去了他家看他，好像忘记关壁灯了。 阴魔罗，你真厉害啊，醒酒了还上人家家里逛了一圈。 话音落，他已经化成一缕烟没了身影。药叉认命叹气，要清理一地的香屑，再把香炉放回原处。无声深深地望了一眼那骨灰盒，当在心里念一句： 孽缘呢。 阿音再回来，推着他肩膀，叫他去卧室床上睡。两人许久许久没有这般亲密，他自然知道阿音是为了什么这般开心。同躺在一张床上，各盖一张薄被，感谢科技进步，让怕冷的千年老鬼在冬夜里如此肆意。他两只手压在头下，语气吊儿郎当的： 你还真不把我当男人呢。 阿音伸了脚踹他：你放心，等我的关城进了这个房子，你求我让你睡都不可能。 阿音。 药叉的声音默得有些沉，他有些纠结。 张月明日定要恨我，我本不该说，可还想劝你多看看他，你们更相配，也不必生死离别。 我明白你的想法，你要不要劝他回北平啊？我说北京，我和他是真的不可能。扪心自问，一千多年我也从未给过他希望。单相思真残忍，若是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阿音和那个人无论多少年纠缠不断，到底还是彼此相爱。赵月不被爱，从一开始就是做无用功，偏偏他以为等得到，无人劝得了。 好吧，我会跟他说。还有抹阴兽的事情，你要不要从长计议？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